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38章，喺嗰件事之后，薛安就好似变咗另外一个人咁，佢变得就好忧郁，心里边好似始终压住件咩事咁。不利尔就问过佢后嚟发生咗咩事，薛安呢只系讲话唔清楚，因为当时佢就晕咗过去。当时不利尔亦都冇多谂，因为佢仲细个，只不过喺成年咗之后谂翻转头，觉得薛安后嚟上边性格嘅变化，先觉得当时嘅事情应该就冇咁简单嘅。听到呢度，张文又喺度问啦： 吓？嗰、那个会自己掘出嚟嘅沙丘，咁啊真系奇哉怪哉啦！唔通佢哋当时寄身嘅位置就系呢个晓方古国嘅位置？ 欧阳轩喺讲话嘅时候一直就睇住尊瑞，佢嗰啲目光啊精亮，其中嘅爱慕之意就已经不言而喻。不过咧，尊瑞啊似乎对佢冇咩兴趣。我观察咗一阵，下咗结论，呢两个人呢应该唔合适嘅，性格上边真係差得太远。欧阳轩睇起上嚟就活泼机灵、天真可爱，而尊瑞就永远都系嗰一副咁嘅四平八稳嘅样。虽然啊讲唔上好似哑巴咁冷酷嘅人，但系绝对亦都算唔上系好热情嘅。同埋欧阳小美女呢就真系唔般配嘅。呢阵时就见到欧阳轩啊皱咗一皱鼻讲， 更加奇怪嘅事情喺后面啊！ 佢就接住讲落去啦。再说咧，嗰一次涉案之后，佢嘅性情就发生咗一啲变化，显得就好忧郁。但系更加奇怪嘅事情就系、是、嗰次沙漠事件发生之后嘅两年嘅一日，嗰段时间喺政策嘅号召之下。草原上边就兴起咗打狼行动，狼肉同埋狼皮都能够换钱嘅，可以讲系狼群嘅末日啦。而家草原上边难得见到嘅野狼，就同当年嘅嗰一场咁嘅打狼运动咧，系有好大嘅关系嘅。草原上边嘅狼几乎都被打到冇晒，喺聚集点帐篷外边有一个用木头搭建起嚟嘅台。而上边就晾住一张张嘅狼皮，半夜呢突然之间落起雨上嚟，帐篷里面啲人即刻出嚟收皮啦。咁呢啲收皮嘅工作比较容易嘅，所以呢不利尔屋企就係得佢自己起身嚟收。当时因为落雨，所以收咗啲皮呢就好多嘅，收完就匿返入帐篷里面啦。不利尔嘅爸爸系草原上边有名嘅神枪手，用猎枪、射弓箭都系好在行嘅。不利尔就继承咗佢嘅战法，上阵啊父子兵，所以收获就好丰富。因为啲皮多，所以咧佢系最后一个先收完嘅。讲到呢阵时，不利老人仲好感叹咁讲：早知道而家冇狼，当初就唔打咁多狼啦。草原上边冇咗狼，嗰啲兔仔同埋沙鼠呢啲动物就少咗个天敌，大量咁繁殖，将啲草啊食到光晒。等到原先好地地嘅一片草原，喺呢几十年间，好多地方就被沙漠所覆盖咗。大部分嘅人只系顾住眼前嘅利益，唔止系喺草原上边狼消失咗，仲有好多嘅物种正喺度一步一步咁俾人类啊逼向绝路。咁啊，梗系啦！而家嚟后悔都冇用啊，或者只有等到人类醒嘅嗰一日先开始再挽救，只系唔知道到时仲嚟唔嚟得切。不利尔一家人当时咧就以呢一个为荣嘅，佢哋打嘅狼又大又多，嗰啲皮嘅品相就真系好好，一张搭喺手上边就沉甸甸咁，所以不利尔比其他嘅人收得都慢。当佢收完最后一张狼皮嘅时候，忽然之间发现喺闪电照光嘅世界嘅一瞬之间，一个瘦弱嘅背影 喺雨夜里边就向住远方走去。佢嗰啲步伐呢就唔快唔慢，而完全就冇正常人喺嗰啲大雨里边急急脚咁个感觉。蒙古人嘅身形呢就一般係好健硕嘅，但係嗰一个咁嘅瘦弱而又熟悉嘅背影当中，不利已经判断出嚟啦，嗰个就係薛安。佢同薛安嘅关系就好好嘅，再加上呢薛安对自己係有救命之恩，所以一直将薛安当成係救命恩人。即使后嚟薛安嘅性格有咗变化，不利已亦都好鍾意同埋佢喺一齐嘅。 哈，咁夜啦，薛大哥要去做乜嘢呢？ 眼睇住呢个大雨倾盆，薛安又冇带雨具，而显得佢非常之古怪。不利已即刻就将个狼皮收返起嚟，跟住就带住个雨斗就追上去。嗰阵时用手电筒嘅都好少嘅，更加唔使讲话喺草原上边啦。再加上呢啲大雨冇办法点火把，所以不利已只能够靠住啲闪电嘅光芒追上咗嗰一个时隐时现嘅人。转眼之间，两个人就离个蒙古包就越嚟越远啦。不利已就加快脚步，兜到去薛安嘅前边，啱啱打算开口，然而就系喺佢睇到薛安嗰块面嘅一瞬间，不利已就吓到晕咗过去，因为佢睇到嘅唔系一块人面，而系一个好似狐狸咁，面上边生晒毛嘅尖嘴面。不利已呢都唔算系胆细嘅人，但系一睇到呢一幕就吓到佢咧，即刻晕咗过去。等佢醒嚟嘅时候，佢发觉自己就瞓喺自己嗰张毡上边，周围一切都冇咩异样。琴晚嘅情景好似系发咗一场梦咁。不利已最后就真系以为自己喺度发梦啦。不过当佢睇到放喺旁边嘅狼皮，仲有自己光捋捋被换咗落嚟嘅湿衣服嘅时候，更加就不寒而栗。以后呢，每当再睇到薛安，佢都不由自主咁諗返起嗰一块恐怖嘅面。呢一个到底係真实定係幻觉呢？不利已有一种感觉，眼前嘅薛安已经唔係嗰一个薛安啦。佢讲唔出係咩感觉，心里面虽然记住薛安嘅救命之恩，不过佢都唔敢再同薛安行得咁近啦。而薛安呢就越嚟越沉默，直到77年知青翻城，从此就断咗联系。专帅就攞出嗰张相，系喺嗰个年代不利已拍嘅唯一嘅一张相，窗上边就担住一只兔仔。呢啲事件呢，不利已啊从来都未同人哋讲起过嘅，因为知青翻城嘅嗰日晚黑，佢就发咗一个梦。呢一个是一个无比真实的梦，他梦见生着一块古怪狐狸面的薛安就企咗在他的床边，慢慢地耷低个头，一张狐狸嘴就擘开就向他咬过来。在那一瞬间，他觉得有一种无办法用言语表达的威胁，仿佛自己如果讲了出去的话，就会遭到灭顶之灾。第二日醒过嚟，佢额头上边多咗一圈嘅牙齿印，系细细嘅一圈，唔似系俾人咬嘅。由于佢真系好惊，佢就用条带就扎住咗个额头，将呢啲咁嘅牙齿印就冚住。从此以后，亦都将呢一件事就埋咗喺心底。如果唔系我哋话俾佢听，薛安已经去咗世。如果唔系因为呢一张咁嘅旧照片，佢肯定就唔会再讲出呢一段咁嘅往事嘅。不利以老人讲，薛安后嚟呢就变成咁样嘅样，肯定就系同喺沙漠里边嘅嗰一晚系有关。佢亦都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等呢一件事情就水落石出，俾自己同埋薛安一个交代。不过不利以年纪系已经大啦。唔再适合入沙漠，再加上当时嘅嗰一片遗迹已经系早被黄沙就冚咗， 到而家仲揾唔揾得到，就已经真係好难讲啦。尊帅又问佢，只要愿意将大概嘅位置话俾我哋听就得啦。欧阳就露出咗一副邀功咁嘅神情，盯住尊帅，微微嘴咁讲： 嘿，当家嘅你放心，我已经倾掂咗啦。沙漠里边我哋唔识睇路，不利尔呢会等佢嘅仔同我哋带路。不过佢嘅仔巴图而家呢就去咗城里边卖货，两日就会返嚟㗎啦。 我哋就只能够继续喺度等啦。两日之后巴图就真係返咗嚟呀。佢係一个典型嘅蒙古汉子，皮肤就黝黑，身材就健硕，佢嗰把声呢就好雄浑，仲会讲几句嘅汉语，譬如话食饭啊、你好一类咁嘅嘢呢。我哋嘅装备早就已经到达咗啦。巴图话我哋嘅装备唔得，沙漠里面呢消耗体力啊，仲系要有牲畜先得。于是就准备咗几头嘅骆驼。呢、这个时节亦都会有游人啊进沙漠骑行旅游嘅。但是那一条旅行线呢是开辟出来的安全路线，同我们要走的就梗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啦。我们现在所走的路线是对住这个外蒙古边境线的。那一带戈壁沙漠的地貌地域是非常之广阔，人烟就罕至，荒凉无比，死了在哪里也都找不到条尸的。不过呢呢一条咁嘅路线都系一啲探险队嘅热门路线。我哋就協助巴图准备咗一啲入沙漠嘅物品。之后呢我哋就拖住只骆驼就入咗腾格里。时至四月，天气都唔算热。按照不利尔老人嘅回忆讲，巴图听日中左右就能够到达我哋嘅目的地，亦都唔算话太远。下午嘅时分，一轮红日就西聚，壮美绝伦。沙漠呢昼夜温差就比较大嘅，我哋收集咗一啲灌木嚟生火，顺便呢就食咗啲嘢。喺呢阵时坐喺火边已经除低咗面具嘅尊帅，忽然之间就担起个头睇住我哋嚟嘅方向，露出咗若有所思嘅样。我顺住佢嘅眼光睇过去呢，前边是我哋冇几耐之前翻过嘅沙丘，露出咗柔软嘅线条，亦都睇唔到其他嘢啦。不过尊帅佢就企咗起身，面带住思索之色，跟住就同我讲：你嘅金屁虫嚟啦。嗯，金屁虫？我心里面打咗个突，心諗唔係嘛。紧接住我哋一下子企起身啦。不过真係眼力有限，再加上嗰啲沙丘嘅起伏，所以我睇唔到其他嘅嘢。尊帅不冷不热咁讲：我闻到咗嗰啲薯片嘅味，喺嗰边应该係佢。佢又指住一个方向示意我过去睇睇。我知道尊帅係一个了不起嘅文家，一时呢就真係激到肺都爆，我即刻冲上去，众工亦都跟住过嚟睇热闹。翻过咗沙丘，我果然睇到沙丘下边坐咗两个人，唔係豆腐同埋丝仙，又係边个啊？豆腐呢就正喺度吱吱喳喳咁喺度食緊薯片，怪唔得尊帅啊真係闻一闻就闻到係佢啦。佢老尾嘅入沙漠落斗仲带啲薯片出嚟，简直就係脑残啊。不过喺呢阵时豆腐竟然同冇知冇觉，佢又对住阿丝仙吟吟沉沉咁讲：我哋呢就静静地跟上去，我总觉得老陈佢一个人嚟真係有啲唔放心嘅。你讲啊，几次落斗我都同佢喺一齐，而家突然之间係咁分开咗，我觉得心里面冇底，总係觉得会出事嘅。我哋呀偷偷咁跟住佢，等到有情况嘅时候我哋就飙出嚟。喂，你睇住嗰啲薯片做乜嘢啫？呢啲系垃圾食物嚟噶。啊，丝仙啊，木头，你好大都系话丝仙都系个仙啦、啊，你可唔可以有啲高一啲嘅追求嘅啫？吓、啊，你仲睇豆腐就唔 happy 啊！佢系揽住啲薯片，就嚟阿丝仙要远一啲。